can touch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Don't take you out. I'm always gonna have you by my side. I take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girl. You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樱桃小丸子，里面有可爱的樱桃小丸子、和蔼的爷爷、家庭富裕的花轮同学、小丸子的学校、家庭生活，是大家童年的美好回忆。好，我们今天就聊聊樱桃小丸子，以及呢三浦美纪，笔名呢叫樱桃子。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8月15日，日本漫画家三浦美纪，笔名樱桃子，不幸离世。 JapaneseManga artist Miki Miura, known by her pen name Momoko Sakura, passed away on August 15. She was 53 years old. 首先通过第一段，我们看一下日本漫画这个词呢，英文翻译成叫做 Japanese manga artist, manga artist。那么这词呢，我们原来讲过哈，它的拼写是 manga, manga artist。我们讲到日本漫画呢，很少用这个 cartoon 这个词哈，大家呢更习惯呢用这个 manga 这个词呢来翻译这个日本漫画。后面看一下三浦美纪哈，他的日文的发音叫 Miki Miura， Miki Miura， 但是呢他有一个笔名哈，大家更加的熟知啊，叫做 Momoko SakuraMomoko Sakura， 后面这个 Sakura S-A-Q-U-R-A 呢，是日本的樱花的意思哈，所以说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Sakura。 后面提到了一个不幸离世呢，如果表达一个人的尊敬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词 pass away 来替换这个 die 这个词。这个 die 呢 D-I-E 呢表示呢死亡，听起来呢有一些生硬，不如这个 pass away 呢更能够表达对一个人的敬意哈，所以说表示一个人啊，特别自己尊敬的人哈离世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pass away 来替换这个 die 这个词，他的年龄是 53 years old。 在中国啊，三浦美纪是著名的漫画艺术家之一，漫画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一名叫做 Morocco 的小女孩和她的家人，他们住在日本的郊区，过着呢简单而有趣的生活，这是许多中国人童年美好的回忆之一。 Miki Miura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manga artists in China、又提到了这个日本漫画 Manga artists in China。 She was the creator of long-running manga series Chibi Manga Chan。樱桃小丸子的一个完整的翻译叫 Chibi Miruka Chan， Chibi C-H-I-B-I Miruka M-A-R-U-K-O， 后面有一个横线这个 C-H-A-N， 合到一起呢 Chibi Miruka Chan。 这个漫画系列呢，它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名叫做 Miruka 的小女孩。描写这个词啊，用的是 depict D-E-P-I-C-T。当然了，同学们如果喜欢用 describe 也可以哈，但是呢 depict 这个词呢，它用的这个场合呢更加的正式一些哈。 depicts the simple yet interesting life， 一个简单同时呢又非常有趣的哈，非常好玩的 interesting life of a young girl called Miruko and her family in suburban Japan in the 1970s。 20世纪70年代的哈一个日本的家庭，他们呢生活在日本的一个郊区哈，叫做这个 suburban。 我们知道 suburb S-U-B-U-R-B suburb 是郊区，变成了形容词的话呢，后面需要加 an suburban， suburban S-U-B-U-R-B-A-N suburban Japan in 1970s。同时啊，又讲到这是很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之一。 It's one of the best memory of many Chinese people childhood. 啊，不仅仅的是中国人童年的美好回忆，同时啊，也是说很多日本朋友的童年的美好回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关于樱桃小丸子的一些历史背景。在1986年樱桃小丸子第一集出版了，当时它的销量啊非常的了不起，达到了238万8000份，许多故事呢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有些角色呢是根据他的家人和朋友呢塑造的。 In 1986 The first work of ChibiMiracle Chan was published. 第一版哈，第一个系列用了 the first work. 这里面这个 work 不是工作，而是说他的这个作品的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哈 the first section, the first part was published. It was a hit at the time. 当时呢，非常的热销啊 ，hit, H-I-T. 我们讲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呢 ，the hit 表示敲打。哎，没有问题 ,hit 表示敲打。另外呢，这个 hit 更常用的呢表示说一本书、一个电影、一个歌曲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起到了一个轰动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用这个词 hit 来表示哈。我们说 the book was a hit, the movie, the film was a hit。另外呢，我们说用的 hit 这个词呢也可以表示说电脑网上的这个点击的数量哈，比如说现在这个网站呢，它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了，目的呢能够 increase 它的这个 hit， 增加它的点击量啊，用这个词 hit 来表示。好，我们继续聊啊。It was a hit at the time as it sold 2,388,000 copies， 它的数量达到200万级别。Many stories were inspired by incident from her own life。当时呢，许多的故事情节啊，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的感受。Many stories were inspired， 受到了激发，受到了鼓舞啊。这个词 inspire 在这里面呢，应该翻译成呢，受到了启发，或者呢，表示说呢，获得了灵感。用这个词 inspire，I-N-S-P-I-R-E， inspire by incident from her own life。因此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呢来翻译自己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我的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呢所写的，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词 inspire by， 然后呢 incident from my own life， and some characters are based on family and friends， 有些角色呢是根据他的家人和朋友呢塑造的。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聊电影和故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叫 character C-H-A-R-A-C-T-E-R， 它的意思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可以指一个人的性格哈，一个人的品性。你要申请一些文件的时候呢，政府呢可能需要一些叫做 character check， 是否有这个犯罪记录啊，一个人的人品哈需要进行核实，那么需要用这个词 character。 另外呢，这个词 character 还可以表示说呢在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哈，用这个词 character 来表示。今天我们把 character 常用的几个意思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个呢表示说呢一个人的品性，一个人的品德，另外呢是指呢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哈。 are based on family and friends， 根据家人和他的朋友。在漫画成功之后呢，在1990年富士电视台开始播放该漫画的动画版。在过去的30年里，动画一直在电视台播放，是日本最长的动画片之一，长达呢上千集。In 1990, Fuji Television began airing， 哎，表示说在播放，用这个词 air， 它跟空气没有关系，表示说一个节目上线了，一个节目开播了。Began airing the animated version of the series. Animated 表示说把原来一个漫画书变成了一个可动的一个电视剧了，叫 animated version. Animated, A-N-I-M-A-T-E-D, animated version of the series.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the animation has stayed on the air.一直呢电视台播放哈 stay on the air 啊，同学们记下来 stay on the air，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series in Japan， 是日本最受欢迎的 电视连续剧之一。It's one of the longest running cartoons in Japan, with more than 1,000 episodes. 它的集数呢，高达上千集啊 ,1,000 episodes。接下来我们继续聊樱桃小丸子。动画的怀旧情绪和童真让樱桃小丸子成为日本和亚洲的文化偶像。樱桃小丸子和他的家庭的本质让很多人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纯洁和幸福。The nostalgic mood, 哎，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怀旧的 nostalgic mood, N-O-S-T-A-L-G-I-C, nostalgic, 变成了形容词呢 nostalgicmood and childlike innocence of the animation, 非常的单纯 innocence of animation make Morocco a culture icon in Japan, 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偶像 icon, I-C-O-N, 哈翻译成中文的是偶像 in Japan and Asia as whole. The simplicity of Chibi Morocco Chan and her family makes many people find the purity and happiness in their heart. 他们通过看樱桃小丸子呢找到了自己内心的这片纯洁和幸福。两个词，一个是 purity, P-U-R-I-T-Y, purity and happiness, 幸福两个词哈。那么这个九岁的女孩子啊并不完美，她经常会做梦，同时啊担心考试把作业推到最后一天。但是呢她仍然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经常能够妙语连珠。接下来我们回忆一下樱桃小丸子的一些语录。The nine-year-old girl is not perfect. 她不完美。She dreams a lot, is afraid of exams. 经常做梦，不愿意考试。And always puts off her homework. Put off, 推迟啊，延迟做某件事情。Put off, O-F-F, her homework till the last day. But she is still a lovely little girl who always managed to cheer herself up and drop some pearls of wisdom along the way. 好，这里面出现了小丸子的一些妙语如珠的一些话，英文叫做 some pearl, 这个词 pearl, P-E-A-R-L, 表示珍珠 of wisdom, 智慧的珍珠 pearls of wisdom. 接下来我们就聊几个哈樱桃小丸子的一些语录。第一句呢，有些事情呢不是我不在意，而是呢我在意了又能怎样。 I don't mean to ignore something. 哎，这里面这个 mean 呢表示说我没有这个企图，没有这个意愿哈。 To ignore, I-G-N-O-R-E, 忽略忽视。 I don't mean, 我没有哈，并没有刻意的 to ignore something. But what if I do?后面用到了 what if I do, what if 表示说如果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又能怎么样哈 what if, 啊，同学们记下来 I do. 第二句呢是只要活着就一定会遇到好事的。 As long as you're alive, 只要活着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好的事情呢肯定就会发生了。 As long as you're alive,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第三句，我的哀伤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Our grief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ge. 哀伤用的 grief, G-R-I-E-F, grief, 与什么什么有关 has something to do, 或者是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事情与另外一个事情呢是否有关联。这里面呢是没有关系呢。Our grief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ge.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第四句，有些事情啊我不看透，不是我太笨，只是我太善良。 There are something I don't see through, see through 表示看穿看透某件事情。 See through, It is not because I'm too stupid, 不是因为我笨， But I'm too kind. 第五句，与其过别人的节不如睡自己的觉。It is better to sleep my own sleep rather than to spend festival which belongs to others. 而不是说呢去过别人的那些节日哈，用的是 rather than to spend festival, 过那些节日 which belongs to others. 那些节日呢属于别人，跟我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看过樱桃小丸子呢，我们知道樱桃小丸子啊非常的幸运，他有温暖的家庭，他的爷爷非常的爱他，虽然啊他的姐姐经常跟他吵架，但是仍然啊很照顾他。那么最后呢，他的家人的爱战胜了一切。 Chibi Morocco Chan is lucky enough to have warm family, 啊，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Her grandpa loves her very much. Her sister quarrel with her， 有的时候呢跟她吵架 quarrel Q-U-A-R-R-E-L 啊，跟某人吵架 but still takes good care of her， 照看某人关心某人啊 take good care of somebody， in the end love trumps， 最后呢是用这个 love trumps， 它表示呢爱战胜了一切。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Japanese manga artist Miki Miura, known by her pen name Momoko Sakura, passed away on August 15. She was 53 years old. Miki Miura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manga artists in China. She was the creator of the long-running manga series Chibi Miracle-chan, which depicts the simple yet interesting life of a young girl called Miruka and her family in suburban Japan in the 1970s. It's one of the best memories of many Chinese people's childhoods. In 1986, the first work of Chibi Miracle-chan was published. It was a hit at the time as it sold 2,388,000 copies. Many stories were inspired by incidents from her own life, and some characters are based on family and friends. In 1990, Fuji Television began airing the animated version of the seri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animation has stayed on the air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series in Japan. It is one of the longest-running cartoons in Japan, with more than 1,000 episodes. The nostalgic mood and childlike innocence of the animation make Miruka a cultural icon in Japan and Asia as a whole. The simplicity of Chibi Miracle-chan and her family makes many people find the purity and the happiness in their heart. The nine-year-old girl is not perfect. She dreams a lot, is afraid of exams, and always puts off her homework till the last day. But she is still a lovely little girl who always managed to cheer herself up and drop some pearl of wisdom along the way. Chibi Miracle-chan is lucky enough to have warm families. Her grandpa loves her very much. Her sister quarrels a lot with her, but still takes good care of her. In the end, love trump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彩虹鱼，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今天 Jason 老师找来了一本新的故事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S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Rainbow Fish。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彩虹鱼。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Rainbow Fis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fish in the sea. 彩虹鱼啊是大海里最美丽的鱼儿。 ButHe never played with the other fish. I'm too beautiful, he thought. 但是他从来不和其他的鱼一起玩。他说，我太美丽了。Once a little blue fish asked for one of his shining scales, but the rainbow fish just laughed. Never, he said.有一次呢，有一只蓝色的小鱼向他要一片闪闪发光的鳞片，但是彩虹鱼却嘲笑道说，绝对不可能。After that, the other fish swam away from him. The rainbow fish was all alone. 从此以后啊，其他的鱼儿都离他远远的，彩虹鱼一直非常非常的孤单。He went to the starfish for help. Why doesn't anybody like me? He asked. 然后呢，他就去找海星想办法。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他问道。Go ask the octopus, said the starfish. She is very wise. 你去问章鱼吧，海星说，她非常的睿智。The octopus said, Give away your shining scales. You won't be as beautiful, but you will have friends.